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帘笼重重绝红尘，一代名剑并缠身。后辈晚生登门客，雍翠庄中把剑论。 在这种艰苦危险的情况下，楚留香和胡铁花竟然讨论起怕老婆的问题来了。别人听了一定以为他们有什么毛病，其实他们就正因为知道未来的艰险尚多，所以此刻才尽量使自己的神经松弛，去应付更大的危机。一个人的神经若是太紧张了，就像是一根被绷得太紧的琴弦，只要被人轻轻一碰就会断的。过了半晌，胡铁花笑着说：“杜鱼婆就算是拧着土狗翁的耳朵走，甚至提着他的脚在地上拖，我都不会奇怪。可是我实在想不到，他会把土狗翁装在鱼网里带走。”楚留香说：“所以呀。”土狗翁自己也说无法无天呢，一进了天罗地网就一辈子再也休想翻得了身了。胡铁花摇着头笑着说：呵呵，无论如何这实在是一对很奇怪的夫妻，有趣儿，有趣儿的很。楚留香叹了一口气，深深地说：唉，但是在我看来，李玉涵和柳无梅这对夫妻，却比他们要有趣儿的多呀。深邃的厅堂，一重又一重，一重又一重的竹帘深垂，将十丈红尘全都隔绝在帘外，却将满山秋色全都深深地藏在了厅堂之中。竹帘间有燕子盘旋梁上，昔日王谢堂前燕，今日莫非也飞来此家院呢？案头的钟鼎莫非是金谷故屋？一抹朝阳满地华阴，帘外鸟语招啾，更衬得厅堂分外宁静。三五垂髫童子正在等着卷帘迎客了。胡铁花和楚留香就是他们的客人。李玉涵和柳无梅满脸笑容殷勤迎客。柳无梅说：哈，你看呐，我们走着走着忽然就瞧不见你们了，这深更半夜的找又找不着，可真是把人急得要命啊。李玉涵说：小弟正想令人去寻找二位，哎呀，想不到两位就已经来了，哎呀呀呀，真是叫人欢喜呀。这两个人居然还能做出这副样子来，胡铁花简直就已经快气破了肚子了。可楚留香还是声色不动，微微笑着说：呵呵，小弟们 贪看山色，迷了路途，不想竟害得贤伉俪如此着急呀。李玉涵笑着说：“哎呀呀呀呀，这虎丘月夜，那正是别有一番情趣呀。若非楚兄和胡兄这样的雅人，那只怕也是无法领略的呀。”胡铁花忍不住说：“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领略什么情趣，只不过在虎丘睡了一觉，倒做了几个很有趣的梦而已。”柳无眉嫣然说：“是吗？胡兄原来在梦游虎丘啊？哎呦，那一定更有趣儿了。”胡铁花说：“其实我做的梦也并非真的有趣儿，只不过梦见有几个人，想要来害我们的命，有趣儿的，只是这些人是你们找的。”柳无眉笑着说：“哟，那真的是有趣儿极了。只可惜我们可没做这样的梦啊，要不然大家一起在梦中相遇，岂非更有趣儿了呢？”这时他们已经走入了四五重的竹帘了，青衣垂髫的童子们将竹帘卷起又放下了，于是他们就更远离了红尘了。胡铁花眼珠子直转，似乎还想说什么，李玉涵已经笑着说：“两位想见的人就快到了。”胡铁花瞧了楚留香一眼，再也不说一个字了，无论有什么话都只好等见了苏蓉蓉他们之后再说了。楚留香呢，仍然是面带微笑，但是心情也不免有些紧张。只见青衣童子又将面前的一道竹帘卷起，一阵阵淡淡的檀香便随着卷起的竹帘飘散出来了。香烟缭绕之中，有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正静坐在那里，他清癯的面容看起来似乎很憔悴很疲倦，那目光更是说不出的呆滞，看起来几乎已全无生气了，整个人似乎也只剩下了一副躯壳，没有灵魂，没有生气。他活着只不过是为了等死，但是在他的面前却有一柄光彩夺目的剑，剑身沉璧如一泓秋水，旁边的剑鞘之上虽然缀满了珍贵的宝石，但是在剑光的映照之下已失尽了颜色。这个老人他只是痴痴地瞧着这柄剑，他动也不动，他生命的光彩似乎全只靠这柄剑才能延续了。这难道就是年轻的时候叱咤风云的天下第一剑客李关羽吗？楚留香和胡铁花不觉愣在了那里，心里既是惊奇又是伤感。这么强的人，他的生命也如此的脆弱吗？那么生命的本身岂非就是一个悲剧吗？而最令楚留香吃惊的自然还是苏蓉蓉他们并不在这里。他忍不住想问，但是李玉涵的夫妇已经走上前去了，两个人一起躬身行礼。李玉涵说：“孩儿有两位好友不远千里而来，为的就是想见你老人家一面，所以孩儿就将他们带到这里来了。”老人并没有抬头，甚至连目光都没有移动。李玉涵接着说：“孩儿这两位朋友你老人家时常提起， 这位就是名满天下的楚香帅，这位就是和楚香帅齐名的花蝴蝶。老人这才抬头看了一眼，但是目光之中仍然是一片痴迷和茫然，不知是否听懂了李玉涵的话。楚留香和蝴蝶花黯然唏嘘，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李玉涵这才转过身，陪着笑说：“家父近年来耳目有些失聪啊，不周之处，还望两位恕罪呀。”楚留香说：“不敢。”胡铁花接着说：“晚辈等也不敢再打扰前辈了，还是告退吧。”他们虽然急着想见苏蓉蓉，急着想将李玉涵夫妇拉到一边去问个究竟，却不忍在这垂死的老人面前说出什么失礼的话来。敬老尊贤，那正是江湖侠义道的规则，这个规则楚留香是绝不会破坏的。这个时候，老人的嘴唇忽然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发出声音来。他脸上的肌肉像是已经全都麻木了。李玉涵说：“家父中年寂寞，难得有人过访，既然两位来了，又不肯多坐片刻，所以这是家父觉得遗憾，遗憾得很呐。”楚留香和胡铁花对望了一眼，只有坐下来了。他们虽然有力薄万钧的勇气，笑傲王侯的胆色，但是在这垂暮将死的老人面前，却只有俯首听命了。李玉涵展颜笑道：“是啊，两位如此仁厚，家父必定感激得很呐。”老人的嘴又动了动，那神情仿佛有些悲哀，又有些焦急。李玉涵皱了皱眉，接着说：“家父好像有什么话要对两位说。”他一面说话，一面已经走到了老人的面前，俯首在老人的嘴边。楚留香既听不到老人的语声，也看不到老人的嘴，只能看到李玉涵不停地点头，不停地躬声说道：“是，好，是，孩儿明白，明白。”李玉涵回过头来的时候，脸上已经满是沉痛的神色了，他却勉强地笑着说：“这个多年以来，家父只有一件心愿未了啊。今日两位恰巧来了，正可为家父了此心愿，只看两位是否敢出手相助了。”楚留香沉住了气，微笑着说：“不知前辈有何心愿未了，晚辈等若能效力，敢不从兵吗？”李玉涵大喜：“既是如此，那小弟就先代家父向两位谢过了。”胡铁花忍不住说：“但要看这个前辈究竟有什么心愿呢？我们是否有能力能够效力啊？”李玉涵笑了笑：“这个道理小弟自然明白。”胡铁花也打了个哈哈：“我知道，这个前辈他总不至于强人所难的，是不是？”李玉涵似乎全未听出他的言下之意，他缓缓地接着说：“ 家父一剑成名，也视剑如命，只要和剑有关系的事物，那他老人家都是很感兴趣的。是以他老人家不但将古往今来有名望的剑谱全都设法找来研究过，而且还仔细地研究过所有成名剑客的渊源和历史，以及他们生平所有的重要的战役。楚留香瞧了那个老人一眼，暗暗想，别人只知道十载寒窗磨穿了铁砚，金榜题名得来非议，却不知一个剑客若要成名，所下的功夫只怕更要艰苦十倍啊。而他们不但要牺牲功名富贵，还要忍受别人不能忍受的寂寞。哼，但得到的又是什么呢？那只不过是江湖之中数十年的虚名而已啊。这个时候李玉涵又接着说，家父苦心研究数十年，剑法固然得到很大的进益，却也发现了几件很奇怪又很有趣儿的事啊。胡铁花本来虽然步步为营，此刻却听入了神了，他忍不住说，什么事儿有趣啊？李玉涵接着说，家父发现自古以来最负盛名的几套剑法，那并不是最巧妙的那几套剑法，这就是他老人家认为最奇怪的一件事啊。胡铁花皱着眉说，我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不太懂啊。譬如讲魔教中的万妙无方摄魂大九式，招中有招，变化无穷，竟可演变为729招。若任其出手之奇诡飘忽，招式之精妙周密，委实远在武当派的两仪剑法之上啊。胡铁花插嘴说，不错呀，我也听说过这个魔教秘剑的厉害啊，据说直到今日为止啊，天下还没有一个人能接满他729招的。李玉涵接着说，哼哼哼，莫说无人能够接满他729招，甚至连能够接住他前七式的人都很少啊。但是数百年来江湖人只知道武当两仪剑法天下无双，无可比拟，万妙无方摄魂大九式呢，却连名字都很少有人知道啊。胡铁花沉吟说，这也许是因为江湖之中见过这套剑法的人不多吧。见过这套剑法的人虽不多，见过两仪剑法的人又有多少呢？牡丹门下一向择徒最严，当年最盛时也没有超过81个，而且这81位武当弟子也并非每个人都练过两仪剑法呀。 不错，我也知道这两仪剑法一定要经掌教真人亲自传授，是以武当弟子真能得到两仪真传的最多也只不过10之3次而已呀。 是啊，但是魔教呢却一向扇门大开，而且一入门就能练剑，武当门下极少出山，魔教子弟却在江湖之中横冲直撞，是以无论怎么说见过这摄魂大九式的人至少要比见过两仪剑法的人多几倍呀。但摄魂大九式却远不及两仪剑法著名，这是为什么呢？ 胡铁花情不自禁摸了摸鼻子，喃喃地说，这倒是一件怪事。 李玉涵笑了笑，的确是件怪事，家父却也想通了。 胡铁花大声说，我也想明白了。 请教 就因为这万妙无方摄魂大九式剑法太奇奥精妙，是以学的人能学精的人很少，他们的剑法尚未学精就在江湖之中横冲直撞，一定是难免到处碰壁，所以别的人就会认为他们的剑法并不高明啊。 有道理，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只因剑是死的，人却是活的，一定要使剑的人能把剑用活，才能显出那剑法的精妙。 我刚才说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楚留香忽然笑了。 佛教子弟并非剑法不精，而是他们的心术不正，形势太邪，所以跟人动手的时候就不能理直气壮，所以他们的剑法就算比别人高也难免落败呀。邪不压正，这句话正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楚留香又转向了柳无眉一笑说， 贤伉俪认为在下说的是否有一些道理呀？ 柳无眉轻轻地咳嗽了一声， 不错呀，两人动手，武功高的并不一定能够取胜，一个人只要有必胜的决心，他武功就算差一些，那往往也能以弱胜强的。 楚留香目光炯炯凝视着他，一字字地说， 但一个人只有在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时候，才会有必胜的信心，是吗？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谈笑间言说剑阵，引出来黑衣五人，武当派名家辈出，齐联手会斗道神。 楚留香目光炯炯凝住着柳无眉，他一字字地说，一个人只有在知道自己做的事是对的时候，才会有必胜的信心，是吗？ 柳无眉沉默了半晌，嫣然笑：“这个道理，香帅你自然最明白。只因我早已听说过，楚香帅战无不胜，无论遇着多么强的对手。”也会有不败的自信的。 楚留香沉声说，那只因在下自信所作所为还没有一件对不起人，否则在下就算武功再高也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柳无眉还没有说话，李玉涵已经抢着笑着说：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数百年来，武林著名的战役之中，就有许多是以弱胜强的。这也正是家父觉得很奇怪的事。譬如说，昔年魔教教主孤独残和中原大侠铁中堂决战于雁荡绝顶，战前江湖之中都认为当年年纪未满30的铁中堂那是绝没有孤独残的功力深厚的，铁血大奇门的武功也不及魔教七鬼精妙，是以江湖中人人人都看好孤独残，甚至有人以十博一赌他在800招内便能取胜啊。 胡铁花说：这件事我听说过。 哈哈哈哈，谁知两人竟决战了3天3夜，到后来铁大侠虽已负伤13处，全身的衣裳都已经被血染透，还是以小天星的掌力震断了孤独残的心脉。孤独残知道临死之前他还是没法相信自己竟会落败呀。 胡铁华听得眉飞色舞，激将说：这位铁中堂铁大侠端地是一条汉子，我日后若有机会见着他，能跟他痛饮个3天3夜也算不虚此生。 李玉涵说：但是令家父觉得奇怪的却还是武林之中自古至今都没有一种能够算得上战无不胜的剑阵呢。 胡铁花说：什么什么什么剑阵？ 不错，剑阵，全真教的北斗七星阵，武当山的八卦剑阵，虽然都久已名动江湖，但是若是遇到真正的武林高手，哈哈哈哈，好像就都变得没有什么用了。 不错，我至今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位高手是被困死在剑阵中的。 李玉涵笑了笑，接着说：“江湖高手死在武当剑客中手里的并不少，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死在八卦剑阵里。这件事情，胡兄难道不觉得有些奇怪吗？”“ 嗯，对对，听你一说，我觉得有些奇怪了。八卦剑阵至少也要有八人联手啊，而且必定是久经训练呢，出手一定是配合得很巧妙啊。按理说，用这八卦剑阵去迎敌，一定会比单独跟人交手那要有效得多呀。”“ 是啊，可是这八卦剑阵迎战高手的时候，却偏偏变得无效了。武林中简直就没有一种绝对有效的剑阵，这是为什么呢？” 胡铁花沉吟说：“这也许是因为无论哪一种剑阵都难免有破绽和漏洞吧。”“ 嗯，剑阵纵有破绽，但是普天之下无论哪一种剑法也都难免有破绽呢。那么八人联手的剑阵为什么还不如一人使出的剑法有效呢？” 胡铁花忍不住又摸了摸鼻子。“哎呦，这个原因令尊难道也想通了吗？” 李玉涵接着说：“这原因呢，就是因为八卦剑阵虽妙，武当派却找不出八个武功相等的高手来。这剑阵虽然厉害，出手的人功力若不够，一线高手就难免被打得溃不成军。比如说，小弟就算能够练成一套举世无双的剑法，但是若遇见了楚兄这样的内家高手，也是必败无疑呀。” 楚留香微笑着说：“呵呵，弟兄太谦了。” 胡铁花说：“可是武当派中至少有五个人那功力是不弱的。” 李玉涵说：“ 胡兄说的可是武当掌教和四大护法呀？”“ 不错。”“ 就算这五个人都参加了八卦剑阵，也还是差了三个呀。若另外找三个人凑数，这剑阵可就有了漏洞了。”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说：“不错。” 李玉涵接着说：“剑阵一旦有了漏洞，遇见了真正的高手的时候，就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弱点进攻。只要其中一个人的攻势遇阻，那么整个阵法就无法推动。到了那个时候，八个人联手就反而会变得不如一个人动手方便而有效了。”“哈哈哈，更何况武当四大护法功力也未必都相等，更未必都是高手啊。” 楚留香也笑了笑：“哈哈，而且真正的绝顶高手是绝不会参与任何剑阵的，他们交手的时候讲究的就是单打独斗，怎么肯和别人联手迎敌呢？”“ 对呀，对呀，正是如此。历代武当掌教就没有一位肯加入八卦剑阵的呀。像武当这样声势浩大的剑派，都找不出能够配合剑阵的八大人来，何况其他呢？” 胡铁花忽然大声地说：“但是你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出令尊究竟有什么心愿没有了啊，也没有说出有什么事情他是要我们效劳的呀。”“ 家父将古往今来每一种著名的剑阵都研究过之后，他老人家自己也创出了一种阵法，他老人家认为普天之下绝没有一个人能够破解此阵，但是一直无法证明啊。这也是他老人家那平生最大的 遗憾呢？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因为想要证明这件事情，有两点最大的困难呢。第一，就是他老人家虽已将这阵法的人数减到了最少，但还是无法找到六位功力相当的绝顶高手。”楚留香说，却不知在他老人家的眼中，怎么样的人才算是绝顶高手呢？哈哈，此人的功力至少要能和当今七大派的掌门分庭抗礼呀，而且必须要使剑的名家，比如说，楚留香淡淡地说，比如说帅一番。李玉涵面不更色，叹道：“不错，只可惜像帅老前辈这样的剑法高手，找一个已经很困难，若要找六个，那实在是难如登天呐。”楚留香目光闪动说：“别人要找这样的六位高手，固然难如登天，但以令尊、人望和声誉，却并非完全不可能。”哼，是的，是的，不错。家父的至交好友之中，那的确有几位可以称得上绝顶高手，只不过这些前辈都有如闲云野鹤，游记不定，是以家父直到今天才找到了六位呀。胡铁花悚然动容，失声说：“如此说来，令尊的心愿岂非已可达成了吗？”李玉涵叹道：“胡兄，不要忘了，这个事情还有第二点困难之处啊。”“ 还有什么困难？”“ 要证明这阵法是否真的绝无破绽，就一定要找一个人来破它。”“啊，这个人就更难了。只因他不但要有绝顶的武功、绝顶的机智，还必须要有非常辉煌的战绩，曾经击败过许多顶尖的高手啊。”他望着楚留香笑了笑，接着说：“ 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试出这阵法的优劣，是吗？” 楚留香声色不动，微笑着说：“ 哼，却不知在李兄的心目之中，要怎样的人才够资格呢？”“ 小弟想来想去，这样的人天下只有一个。”“ 谁？” 楚兄。 他眼睛瞪着楚留香，微微笑着说：“ 只要楚兄肯出手，家父的心愿就可以达到了。” 楚留香还是声色不动，缓缓地说：“ 小弟有选择的余地吗？”“ 没有。” 胡铁华再也忍不住，他跳起来了：“什么？你居然要他和六个像帅一番那样的人交手？你这不是要他的命吗？” 李玉涵微笑不语，他竟然默认了。 楚留香淡淡地笑着说：“ 不用着急，我这条命反正是捡回来的，若能死在雍翠山庄，岂非也算是死得其所了？” 胡铁花愣了愣，忽然把他拉到了一边，压着声音说：“你是不是有把握呀？” 楚留香说：“没有。”“ 那既然没把握，你为什么还叫我不要担心，不要着急啊？”“ 事已至此，着急有什么用？” 胡铁花眼珠子一转，沉声说：“我现在就冲出去，还来得及哟。”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只怕来不及了。竹帘已经又卷起，几个人鱼贯走进来了。这几个人都穿着纯黑色的极柔软的丝袍，闪着光的丝袍柔软的仿佛水，在他们走动的时候却连着流水般柔软的丝袍都没有波动，他们的脚步滑如流水，轻如幽灵，在他们的脸上也蒙着一层黑色的丝巾，甚至连眼睛都被蒙住，没有人能够认得出他们究竟是谁。在他们的行动之间，却自然而然的有一种摄人的威严流露出来，虽然谁都瞧不出他们的身份，但是谁也不敢对他们稍存轻视。第一个人身材瘦削而硕长，笔挺地站着，他就像是一杆枪，手里提的是一柄奇形古怪的铜剑。第二个人矮而瘦，第三个人高大而魁梧，两个人走在一起就显得分外刺眼，分外的突出。这两个人的掌中剑俱是光芒灿烂，显剑绝非凡品，但剑的形状却不特别，谁都可以辨别出这两柄剑的来历和出处。第四个人身材很普通，使的也是一柄很普通的青铜剑，就算走在路上也只怕没有人会多看他一眼。而第五个人又矮又胖，腹突如猪，掌中剑非金非铁，仔细一看他竟然是用木头削成的。第五个人谁也没有说话，也没有什么动作，一进来这厅堂中立刻就充满了逼人的杀气，令人不寒而栗。胡铁花不禁更为楚留香担心呢，因为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五个人无论是身份地位武功，绝没有一个人在帅一番之下呀。楚留香还是面带微笑向这五个人抱拳行礼，说：“在下闻得雍翠山庄到了几位绝代的高手，知道今日定能一睹前辈名家的风采，哈，实在是喜不自胜啊！谁知前辈们竟不肯一试庐山真面目，未免令人觉得遗憾。”五个黑衣人动也不动，没有人开口。楚留香接着说：“前辈们就算不愿以真面目示人，又何必连眼睛都一起蒙住呢？”那高大而魁伟的黑衣人忽然说：“我辈以心御剑，何须眼目呢？”他虽然只说了短短的十个字，但整个的厅堂都似乎已经充满了他那洪亮的声音，连茶几上的茶盏都被震得咯咯之响。楚留香说：“在下也知道名家出手自有分寸，根本用不着用眼睛看，但是前辈们难道也不想看看今日的对手是个怎么样的人吗？”这次又没有人回答他的话了。过了半晌，李玉涵微微一笑：“这五位前辈平生从未和人联手作战，今日之后呢，也绝不会再和别人联手作战，所以他们更不必在你面前显露身份，也用不着知道你是什么人。这五位前辈今日只不过是为了家父一个心愿而已呀。”楚留香淡淡地说：“不错不错，我也知道这五位前辈今天到这里来是为了他们和令尊的交情，但今日之事究竟是令尊的心愿， 亦或只不过是阁下的心愿呢？ 李一涵的脸上变了颜色，自然是家父的心愿。 楚留香眼睛瞪着他，缓缓地说：“那么，令尊的心愿是只想试一试这个阵法呢，还是要杀了我呢？” 李玉涵面色苍白，一时间竟打不出话来。柳无眉嫣然一笑：“ 俺无论如何，这没有什么分别吧？” 楚留香说：“哦。”柳无眉妩媚的眼波忽然变得利如刀剪，瞪着楚留香，一字一字的说：“ 只因这阵法若无破绽，阁下只怕就难免要成为此阵的祭礼。” 啊，哈哈哈哈哈 哈！这阵法若有破绽呢？ 柳无眉说：“ 这阵法纵有破绽，但经过五位前辈之手指出来，阁下只怕也无法冲得出去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楚留香昂首大笑：“这就对了， 这阵法纵然是破绽百出，纵然不成阵法，有这五位前辈联手作战，天下只怕也没有人能够抵挡。” 柳无眉说：“哼，不错。 那么你们又何必还要说什么阵法，论什么优劣？不如干脆说，今日要将我的性命留在这里，岂非更简单明白的多呢？”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音，编辑海燕。